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之前我同大家見面啦，今個禮拜都好多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即係國際又有，中國又有，香港又有啊嘛，咁我哋都唔知講邊樣嘢先好，咁啊，咁師傅嗱就即係而家都差唔多年尾咪？ 係啊，差唔多啦。 而家係做到秋天， 農曆八月幾 啊？而家係當係咩啊？即係過咗重陽之後就算做，應該係咪 入冬噶啦？ 入冬啦， 仲有幾日咪戌月咯？ 戌月啊， 仲有幾日準備重陽？好似新歷嘅九月中咁， 係咪？係啊，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三 號 嘅。咁我代表啲觀眾問你哋啦，咁啊，你哋會唔會評？即係都有機會評論啦，出年流年嗰個情況啊？ 我想一定会啦，因为我哋其实都每年都会做一啲预测嘅，咁今年都会嘅，咁希望喺大概十一月左右到呢就开始就发表一下囉。 咁要似啲迷津喎，似啲迷津嘅意思就係呢，而家大家买楼好喎，永恒嘅问题呢个真係。 指点迷津呢就唔敢讲啦，咁我哋分开两样嘢。玄學的部分去解釋和現實的樓市的解釋這樣去看，現況來說呢，那個樓市來說呢，其實就已經開始呢有少少浮現下調的跡象，不過其實大家來說呢，就最重要都是看一手樓的調的幅度最大才作為指標，因為有些二手樓呢，有些又說講到很誇張啊，那些又說劈價200万啊，那得零零四四得一間是這樣，可能那個就那個業主就急需套演係嘛，咁啊不能作標準。咁啊最近好似似乎好似喺屯門一個新嘅樓盤都係下調嘅，即係基本上，而且嗰個銷情好似係賣咗七成，即係比較少嘅，即係賣唔曬咁樣。咁其實大家都依家喺度觀望緊啦。嗱，好似阿台長啊對金融啊經濟方面嚟講都有好有認識嘅。其實依家你睇呢個樓市同埋政府嗰個啱啱居屋嗰個政策又調整咗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咁樣講，大勢所趨咧，其實都係下調嘅。咁你喺玄學嘅部分咧，黃師傅好似都你都有啲睇法喎，應該都係 睇法就都係睇下調啦。咁始終如果即係我已經睇過呢個立春八字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啲十神起忌啊，咁啊都睇到一啲係一個比較唔係咁樂觀嘅方向嚟嘅，咁啊同埋喺個八字當中啊睇到嗰個印星就被制，咁如果喺八字講咧，印星咧其實如果我哋睇樓價咧就為呢個房屋啊嘛，即係印啊，主房屋啊嘛，即係保護之物啊嘛，即係一個人住喺入邊，我有間屋保護住我，咁啊所以以印星嚟睇。咁印星嘅受制咁樣，咁所以嗰個目前所睇到嘅樓價都係向下調整嗰個方向為主先啦。 咁我相信呢個咧，即係大趨勢，大家都唔會有點大疑問噶啦，因為坊間而家好多財經演員都開始咁講啦嚇。咁呢個客觀原因就係因為你加息啊嘛。 係啊，如果你加息， 你加息咁，除非你真係個經濟好咁，但係而家睇到有冇疫戰又成啦，係咪啊？ 加埋個股市又係咁跌啦， 係咁跌咯。咁所以你睇話，即係跌咧，其實就我相信大家唔會有啲咩疑問嘅。個問題就係跌幾多，跌幾多呢個就而家今日我哋唔講住㗎。OK， 難講嘅呢啲。 咁我哋。 咁我都曾經兩三個禮拜之前咧，就曾經係問機嘅，今日問個地機。咁咧就機民啊，就顯示嚟講咧就話若果真真正正開始係持續下調嘅咧，應該喺明年嘅三月份開始啦。咁啊未有咁快，即係仲有幾個月，大家觀望喺度。咁啊或者同大家報告一下咧，就上個月份咧，我哋咪起咗三支卦去測呢個股市預測嘅。咁咧就同三支卦所出嚟嘅卦象啦，同埋嗰個演繹咧就係好密、好相近嘅。相近到幾乎嚟講係吻合，因為咧我哋上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嗰個節目咧，咁我哋喺九月份嗰個三支卦最後嗰支卦咧就係風雷益嘅，咁風雷益嚟講咧最後我哋個定調咧就係話收復失地，即係話八月份嚟講佢係跌咗幾多，咁佢九月份嘅月尾嚟講咧嗰個指數係相若嘅，咁啊同大家報告一下啦，咁喺八月份嚟講咧，咁 嗰、那個股市嚟講咧就係27,888.55嘅。咁去到九月份嚟講，9月28日咧，去到收盤嗰一日嚟講咧，就係27,788.52，係啦，即係相若啦。收復失地就啱啱就係相差即係100点。但係中間嚟講咧，就係話有幾日嘅波動係好大嘅，因為差唔多去到成400-500点亦都有。咁啊，亦都係轉趨下調嘅。咁好似今日咁咧就。天元解密的卦象来讲就显示今天就缺言出货啊那句说话。咁最后来讲就今都是跌咗嘅，今日就跌咗至。 所以今日几十我哋做緊节目嘅时候啦。 做緊节目。 出价时候。 咁今日呢咁我哋喺卦象里面来讲呢今日亦都系反复咁样去增持嘅。咁你话若果嚟讲今日淡友同好友能够拿捏得准确啊，当然啦冇可能喺最高点啊可以放货出货，最低点入货。但嚟讲我相信呢就有啲智者有啲亦有咧，如果睇到能夠參透咗裏邊嘅卦象嘅話嚟講咧，今日嗱你得準確都有餐茶噶啦，都可以咁樣講啦。咁啊，台長咧就前嗰兩個禮拜都講過啦，問過我哋咧就係話地震啊同海嘯咧就係邊度出現係最大機會噶嘛。咁啊，當時我哋都好似答咗係印尼，咁啊同埋南美洲，咁啊好似印尼都好犀利啦，今次 嗰、那個好犀利， 今次都好犀利啊！ 咁但係一印尼咧，即係我相信，如果喺玄學家嘅角度咧，佢年年如果都講咧，就都有一次會中嘅， 因為個地勢環 境啊，年年都講實有得中啊嘛。Okay? 即係你等於菲律賓打風，實有風打嘅。 唔係而家改咗啦，開始日本啊， 日本 我喺度都預言嘅，日本聽出年又係中啲風，即係咁，因為個成個氣候嗰、那個 轉 咗嘛。嗱，我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下師傅嘅，就大家知道山竹啦。個破壞力咧就相當之強嘅，咁我諗到今日啦，到即係10月中到，我之前咧，其實大家都唔好預期咧，話而家喺街上面嗰啲樹啊，可以清理到。我見今日啲仲係 仲喺度， 仲有人 complain 嘅添啊，有啲就即係搞到即係連屋企嗰啲都損，即係啲損壞咧，都個政府都未去幫到手。我想問你，嗱，點解啲樹咧會連根拔起嘅？而家如果係從我玄學角度嚟講，我見而家係唔係啲樹冧咗咁解？係連根定根出埋嚟？ 嗱，我就用四化咧，喺年初嘅時候都講咗啦，戊貪任拔機咧，今年嚟講就叫天機咧，就化忌。咁其實天機嚟講，嗰五行咧就本身咧主要就係屬木。咁我哋都曾經提過啦，今年嘅水同埋木係會好惡嘅。咁天機化忌嚟講咧，就係代表咗咧，就樹木裏面有病啊本身。咁但係嚟講咧，就係一直嚟講咧，就察覺唔到佢個病。咁啊，山竹一嚟嘅時候嚟講咧，就基本上就 養曬出嚟啦。 係啦，嗰啲病就全部就出，即係頂唔住， 浮現 唔到，咁免疫能力唔夠。咁其實之前我哋咪用，亦都用過呢、這、一個白雲，用個近卦嚟講嘅個樹木嚟講，又係出現問題。個根字嘅重木就係根字，咁啊，所以嚟講 咧，近卦。 更加個木。我哋曾經有一集咪講 過，我哋年初講 嘅係啦，講過嘛，就係話講呢個字義嘅意象，加個木嘅就係根啊嘛，所以咪連啲根都拔起嘛。 所以我建議咧，啲觀眾咧唔好 update 聽，係倒轉嚟聽， 翻翻我哋之前 舊嗰啲越聽，睇下邊啲啱啊，邊啲錯啊，咁呢啲好客觀噶啦。 咁呢啲都係照嗰個字去演繹嘅啫。 我哋用呢個即係近卦，即係我哋呢個叫。當令嗰二十年嚟講咧，嗰、那個字義去分析啊嘛，上次我哋就係分析咗，用咗一集嘅時間。所以今年嚟講咧，你見到咧就浮現曬出嚟啦。我住嗰屋苑啊，你知唔知依家嗰啲樹都仲係綁住曬咧？原來咧，我問啲管理處，佢話原來要等唔知有關部門嚟 check 啊。 你會唔會冧啊？ 係啊，因為點解咧？成第三個禮拜啦嘛，都係未有人安排到。 我直頭琴日。昨天有幾個朋友嗱攞埋啲鋸走去幫手鋸樹啊， 係啊，好多人 一啲左路嘅樹，因為你冇得等啊。 我見我即係就算我屋企樓下嗰啲咧，嗰啲樹咧，你都冇翻十零人，你都唔使自喐啊。係 啊， 咁但係嗰個疑問就係、是。喂，我睇啲樹幹真係好鬼粗喎，即係你睇落去佢真係頂得住喎，但係咦一個風嚟啊，頂 連根拔起， 連根拔起嘛，所以呢個我諗係一個意象嚟嘅。大家睇嘢唔好睇表面， 係啊，一個意象嚟嘅。因為連根拔起咧，如果我哋要透露天機嚟講咧，講真一句咧，真係連根拔起，真係大家利是嘅，唔係講笑。 即係就係邊方面 係啊？咁所以天機啊，不可泄漏啊！我哋講少少就算啦，唔好再深入去講啦，係嘛？咁嗱，頭先你提到咧，即係啲木咧，咁今年啲水係大概點樣啊？ 水就五黃到北咁啊，水惡咯， 非常之兇啊！啲水 即係如果飛星角度睇就呢一樣啦。 但係你可唔可以解釋話，譬如日本嗰啲水浸咧，成個機場浸咗呢啲，係咪代表個水惡得好犀利？ 其實都係嘅，咁你嗱第一早排北海道，咁你就係應驗咗第一個地震出現咗問題先啦，係嘛？因為佢都係北海道都係北面啊嘛，咁啊五黃道啊嘛，咁你始終呢個喺飛星角度睇佢係有呢個問題。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再講得譬如對應翻個飛星組合，咁今年嗰、那個那個七尺。破軍星啊，係咪到東面啊？咁、 嗯、 日本喺我哋嘅地理環境係咪喺東方啊？ 可以咁講。 啊，咁你咪破壞嗰個力量咪大咗咯。啊，咁佢都係破軍星啊嘛，咁啊，所以加埋嗰個五黃又喺嗰個主水嗰方面嘅應驗啊嘛，咁所以個水嘅影響力對佢咪會緊要啲咯。 哇、啊！咁同埋所以有海嘯啦。 系咯， 又开笑啦吓吓。咁 anyway 就咁样啦吓，今年都即系相当之多天灾人祸嘅吓。咁啊，但系我唔明白点解特区政府有人咁讲嘅，就话好好彩香港山竹冇死人。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个政府咧，佢即系已经我哋都唔系批评话个施政嗰个水平嘅话，喂大佬你讲嘢可唔可以？ 喂，但系如果讲破坏力，即系有史以来佢今年嗰个破坏力都比。以前温代嗰個唔差得幾遠嘅喎， 但你要咁睇嘛，以前佢冇咁，即係以前唔係全部都石屎樓嚟噶嘛， 同埋啲建築冇咁 冇你點解日本嗰啲咁大鑊？因為佢仲係用木啊嘛，係、嘛？我即係我諗日本一個民族有個性格就係佢哋好中意用木， 用木 係好中意用木嘅，因為可能咧就覺得一個地震大啊。佢如果石屎多咧，就一有 啲事結構問題啦。係啊，即係好似嗱，你今次山竹咁啊，紅磡嗰邊啲寫有棟寫字樓咪吹爛曬嘅。咁我有個客就個寫字樓就喺嗰度，佢都爛爆曬啲玻璃，佢都冇辦法都，佢話都當破咗 破財 擋咗個災咁樣啦。咁啊，咁樣諗咪叫做個人就安慰啲咯。 係係嚇，咁大家唔需要太即係執著嗰啲建築嘅質素嚟噶。 咁始終就安全嘅，普遍嚟講。 你咁講嘅真 係普遍啊，普遍啊。 好啊，咁啊，其他即係我諗又仲有好多一啲重要嘅話題咧，我哋就而家 hold 住先啦。因為都要睇落去嚇，即係嗰個發展係點樣係嘛？咁、但係我哋都承諾咧，就即係大家關心嘅話題咧，我哋盡量可能喺呢度，我哋都做少少回應，或者甚至我哋可能一啲公開場合，我哋同大家一齊討論、一齊分享啦，好嘛？ 係 好，今日兩位師傅有啲咩精彩話題啊？ 今日嚟講咧，我哋就經常有少好多人咧，就係話都想發多啲財嘅，賺多啲錢。咁我哋咧就喺八字或者紫微斗數裏邊咧。都解釋過或者介紹過有些星呢是代表財星和怎樣去賺錢，今天來說我們調回轉來說就是說有些什麼紫微斗數有些什麼星是令到你選財甚至乎令到你可以沒有了錢、經營的時候來說那個生意就一次過都沒有了 甚至乎找到都淨不到破敗、 那為什麼會有些星會令到那個人是這樣呢還有要看那個本身那個命主的格局因為其實來說紫微斗數的星來說就大家來說144粒星甲乙丙丁加上副星咁但係喺邊個宮位裏面或者喺邊一度邊個時間呢係對佢影響係最大嘅。咁我哋呢就介紹一啲形態。因為紫微斗數嚟講呢就比較好玩嘅就係話嗰個星嘅組合嚟講呢佢出現嗰個形態呢係大家呢就可以呢就係話去體驗得到嘅。譬如好似我哋一開始嚟講我哋或者睇一個第一個 PowerPoint 呢咁我哋呢就係話选材的星是不是一定是些不好的星呢当然大部分都是不好啦。但是来讲呢就是说它怎样是令到那个命主呢 那個財運不好，甚至乎來講呢，講得難聽一點，有一些是一鋪清袋，但是呢我們在紫微斗數裡面呢就說講不完的，因為我們見過很多的形態，我們只可以來講呢說其中有些組合呢是常見的，還有走到這個白運裡面呢，即是舉個例子，在二十年前來講呢就可能呢很多人都會回去大陸娶妻的啊，甚至乎在大陸都會拍拖，在大陸裏面來講是因為婚外情甚至有小三而選財的形態就很多了。若果來講自己的命格裏面看到有這個異象出現來講就要小心了，因為我知道呢其實呢就很多人都不想啦，咁啊會喺嗰邊呢就搵第一段婚姻或者第二段婚姻都係咁樣。不過呢就有啲人呢就咁唔好彩，就因為自己嘅命盤裏面出現呢一種流年或者大運，出現咗呢一種咁嘅形態嚟講呢，係導致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損失嘅。咁我哋見到呢個紫微斗數嚟講呢就有好多選財之星。选材来讲呢就话你搵到的钱就可能突然间冇晒，有啲呢就突然间呢慢慢慢慢咁样俾人搣晒去嘅。即係啦，举个例子啦，咁我哋就见到有啲比较年纪大嘅长辈呢，因为呢就配偶过咗身，咁佢哋就比较孤独啦，比较寂寞啦，攞住啲退休金。咁就喺十几年前呢就上去大陆，咁搵咗个嗰啲即係我哋叫做喺大陸揾咗一個咧就計室，咁啊都係細成廿幾三十年嘅，咁啊都唔係幾好彩啦咁，咁啊一路嚟講啊都跟咗好耐，跟咗佢成十幾廿年啊，令到佢大陸間樓又賣埋，香港間樓又賣 咁好嘢， 係 咁好嘢， 啲錢冇曬，然之後先提出分手， 咁你好彩咯，喂佢 而家啲手段， 佢而家落到嚟就即刻搞掂啦， 黐馬黐馬你 呢度咧，我話講個故仔俾你聽啊。咁啊，睇下兩位師傅就同健康冇關嘅，咁啊都得意嘅嚇。咁話説咧，就有個喺應該喺呢啲歡樂，即係呢啲娛樂場所做做事嘅男性啦。咁後生嘅都唔係，即係唔係老啦，總之。咁佢杭州就娶咗個太太。咁落咗嚟之後咧，第一日已經失咗蹤啦。 第一日就失蹤。 第一日失蹤啦，結咗婚喎。 即係擺明係落嚟就係諗住閃噶啦。 係啦。咁佢收尾喺邊度見翻佢咧？就係因為佢呢位朋友咧，就喺娛樂場所做噶嘛。咁當然你知道好多嗰啲，即係佢熟下好多啲，即係佳麗啦。咁啊，帶佢去間鴨店度，即係佢觀光一下啫。喺嗰度撞翻佢以前嘅老婆。 哦，咁即係喺嗰度就喺嗰度幫襯鴨店咁嘅意思。哦，咁啊，呢位男士真係。真是陰公豬， 冇啊！我覺得同喂喂， 當佢條橋搭落嚟， 搭落嚟啫嘛！你嗱，我覺得而家你睇啲嘢要闊達少少， 係啊， 即係佢都唔係，佢都未揸乾你，係嘛？ 但係嚟講，佢又冇離到婚喎，咁啊，就好多好，我見到有啲咁嘅例子咧，一冇離到婚咧，就好多嘢好麻煩嘅，原來。 系佢好嘛？佢自己都香港閃咗唔見咗啊！ 哦，我都有見過類似呢啲例子都幾多下。 但有啲例子啊，相反調翻轉喎，即係好似你講到小三啊、包二奶嗰啲咧，有啲人喺上邊大陸包二奶買層樓咧，咁啊佢唔落字，唔係落個小三或者個二奶名啊，其實就落翻自己名啊。但係到分手之後，相約過若干年後，個樓價升咗，反而仲賺咗。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你 咁好。 系啊， 所以你唔好即系太执着咯呢啲嘢，系 即系有时佢都谂唔到喎。喂，有个传言就系话，当年八十年代，如果你有做呢啲行为，你包一个赚一层楼，包两个赚两层楼，三个三层楼咁样如此类推。 呢个倒翻转嚟讲啦，系咪？好啦，讲翻紫微斗数嚟讲咧，咁啊化忌星嚟讲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啊，依粒星嚟講咧，無論喺邊個宮位，一般嚟講啊，都唔係咁好。但係當然咧，就會有啲例外嘅。舉個例子，咩叫做例外啦？咁譬如你財帛宮嚟講，你貪狼化忌有零星咧，咁啊，其實咧就有一技之長。咁啊，好多人都講啦，依家嚟講市面上有啲咩叫做一技之長咧？咁啊，呢種一技之長，因為有一個化忌星喺度咧，就唔係話哇，你喺金融方面嚟講個技巧非常之高啊，咁啊。 我哋可以話，譬如話街邊賣藝啊，以前嗰啲啊，街邊賣藝啦，捏呢啲麵粉公仔啊，或者誒揾一啲糖膠咧，依家咧我哋畫啲畫啊，賣俾啲小朋友啊，做啲手工啊嗰啲咁嚟講，就係叫做咧一技之長咧去賺錢。即係以往嚟講嘅工種咧就冇依家咁多啦。咁所以呢個化技星咧係咪完全唔好咧？不過大部分都係化技星嚟講咧，選材咧，若果你話擺喺呢一個財白宮嚟講咧，就比較兇險啲啦。咁啊，基本上嚟講咧，就係話你唔係揾唔到錢，你揾到錢就花咁多，甚至乎嚟講係負卡數。以前未有信用卡嘅嚟講咧嘅人啊，通常都係問隔離嗰個度嘅啫嘛，係嘛？依家就唔係啦，依家嚟講咧就有好多嗰啲幫 X 啊、嗰啲啊、咩 U 咩啊嗰啲咁樣咧，你去度嘅啫。咁啊，有少少唔同。好啦，第二個嚟講咧，就係我哋叫舞曲化技啦。咁啊，投資選材大致上係咁樣嘅。如果我哋依家講緊嚟講咧，若果選材嚟講咧，有三個宮位咧，其實就好重要嘅。第一個咧就係命宮，第二個嚟講就係財白宮，第三個就係福德宮。點解我哋要講福德宮咧？係有一個技術性嘅嘢咧，係飛咗個星落個福德宮嗰度咧，因為對宮就一定係呢一個財白宮。嗰、那個忌星如果衝呢個財白宮咧，嗰、那個財運咧就基本上嚟講啊，非常非常之弱噶啦，揾到 就都使 錯唔到， 或者佢揾錢嘅過程就俾人哋奸身，係咪？ 奸身添啊！我就嘅其實有啲命盤嚟講咧，譬如話舉個例子啊，一個命盤裏邊嚟講破軍咁樣，雖然有個六全星喺個命宮嗰度。但是破軍嗰個宮位，如果飛升個忌星飛咗個福德宮嗰度而衝呢個財白宮咧，係好容易咧揾咗好多錢。但係去到流年嗰度嚟觸發點咧，就突然間就一煲清袋嘅。咁啊呢啲咧我見過好多啊。咁所以呢啲命格嘅人嚟講咧，佢哋因為通常破軍嘅人嚟講咧，都好中意殺破狼，好中意享受啊，好肯使錢啊，好大方啊，啊！但系嚟講咧，若果因為呢個忌星而入咗福德宮嚟講，再衝呢個財白宮咧，咁啊真係幾陰公豬。我曾經都見過好多啊，一年嚟講，即係一年有啲差唔多嚟講就賺百零萬，儲咗一筆錢之後咧就攞去投資，投資啲高風險。佢就係因為殺破狼嚟講，個心態好中意搏啊，同你搏命。咁啊點知道儲埋幾年錢咧，就一鋪搞掂。嗱，舊年咧我就識得一個真係咁啦，咁佢就買咗個700，買咗當初嚟講咧就買牛證咧就贏咗錢，咁啊跟住一路係咁啊高追，哦點知道嚟講一跌嘅時候真係冇咗，一次過咧係冇咗孖展100萬輸咗，一日之內，但係佢唔係揾好多錢嘅啫，佢係呢啲叫貪勝不知輸，咁啊呢啲係例子啊比比皆是啦，咁所以嚟講大家見到自己嘅命盤類似有呢種形態嘅話咧，就最好做一啲防守性嘅工作啦。嗱，第一個咧就叫做舞曲化忌或者舞曲自化忌，坐喺命宮嚟講咧，投資嚟講要贏咧，其實都唔容易。所以佢一投資嘅時候嚟講咧，就通常都會選財。嗱，舞曲嚟講咧，咁我哋叫做金融之星。舞曲揾錢嘅方法嚟講係以行動揾錢，太陰揾錢咧就係以計劃嚟揾錢，有多少唔同嘅。舞曲化忌嚟講咧，亦都可以係泛指咗咧，就喺金融嘅投資工具裏面咧去揾錢。但係舞曲化忌嚟講咧，若果自創命宮或者會喺官禄宮、財白宮嚟講咧，就我勸你咧，就真係唔好玩一啲高風險嘅衍生產品。寧願咧就係買一啲股票咧，就我嚟收息。 我想問下師傅啦，就即係你講嘅呢個係咁樣啦。但係你係咪呢種人佢自己天生嘅好強嘅傾向要搏， 係 即係要冒險咧？ 我真係見過好多。係 嘛？咁 係啊， 其實唔好搞喎。你唔俾佢做呢樣嘢，佢係走下啲其他嘢。 嗱，若果可以即係講笑咁講啊，佢認識到我睇咗個盤嚟講，咁佢咪減少咗個損失咯。 佢要明白到自己， 佢明白到 個自己嘅命盤適唔適宜做呢樣嘢。 我就見過真係。有一個朋友啊，六啊幾歲，佢咪過往喺30年，佢喺投資嗰方面嚟講咧，佢嚟講啊叫有得有失。咁啊點知佢嗰日飲茶咧，佢老婆第一句得過去：你輸多過贏啦。點解？佢真係舞曲化自化忌就坐命宮嘅。佢舞曲自化忌坐命宮嚟講咧，同埋咧佢賭性係好強。 係啊，最大嗰樣嘢。 賭性好強。 賭性強啊！ 嗱，佢最好係乜嘢咧？最好就係夫妻宮，因為個老婆勒住佢。 係。 勒住佢咧，佢老婆將佢啲錢去買曬磚頭， 總之就唔俾你。 係啦，我就係、是、嚇，我就話佢係非常之叻。咁佢咧就係我哋天元解密嘅 fans 嚟嘅。咁佢有睇我哋之卦。咁佢係成日都喺度問我嘅。喂，你如果超過七八點嗰日咧，你話俾我知。我話我冇咁準嘅。嗱，前日嚟講咧六百幾，咁我就話咗俾佢知㗎啦。我話會下射係咁多。因為點解咧？如果冇曲化忌嘅人咧，如果喺投資方面嚟講咧，最緊要記住一樣嘢，做淡友好過好友。通常嚟講，沽貨贏面咧就比較多嘅。 但係散户唔中意做淡噶嘛。 係啊，散户冇錯啦。散户嚟講咧，就個個都諗住真係買入。其實香港嚟講，最好嘅啦 ，Main Stop 裏邊咧，我哋叫咩？嗰個叫藍籌股咧，有五十隻藍籌股咧，其實有好多係可以咩噶嘛，可以係 沽空 噶嘛，係咪？所以揾錢咧，我就其實同幾個客户討論嘅時候，佢話。點解你哋嗰個意念都係咁樣去諗咧？係死都要高追咧咁樣買股票係咪一定要買佢升嘅咧？點解唔可以倒翻轉嚟諗要買佢跌咧？啊！但有啲人嚟講係真係可以買佢升嘅，但係依個冇谷化忌升嘅人嚟講，或者有地劫升坐命嘅人嚟講咧，喺沽貨裏邊賺錢嗰個比率係更加高嘅。但係嚟講咧，就好多人嚟講咧，就係話成日嗰個諗法咧，完全唔係嘅。好似我有個客户個老公就係啦。佢咧就係利物浦嘅 fans， 咁佢嗰次同我真係傾偈咧， 董建華 啊，咁啊真係點啊？啲幾大問題嘅，咁佢咧就中意咧就買下波啦，因為買波合法㗎，我哋可以咁樣講。咁佢死咯咧，就次次利物浦一出佢都買利物浦嘅，點知道有一次咧就真係好大劑，就點樣大劑咧？佢係無端端咧就諗住哇，利物浦都贏咗幾場啦，今屆利物浦打得幾好啊，都贏咗幾多場，佢就真係走去高衰，咁啊梗係讓球啦，買咁啊買讓一球兩球咁啊賠率就高啲啦。點知道有一場波咧，佢真係唔知點解嘅鬼整。哇！佢揾幾萬蚊一個月啫，佢8000蚊就係賭場波。 係小事啦、 啊，係咪係小事？但係對於佢哋屋企嚟講，家庭8000蚊， 八千蚊都咁大件事，唔係嘛？ 真係兩公婆嗌交嗌到幾乎離婚咁滯，輸咗個第二日入去飲茶。 我又幾多錢 唔係佢哋，因為佢哋都係中產嗰啲揾幾萬蚊一個月。 喂，8000蚊中產仲講幾千蚊都嗌交呢啲真係。 但 係 佢個個禮拜都係咁樣走去賭利物浦啊嘛，咁先慘啊嘛。 個老婆應該習慣 咁嘅嘢咯。咁你唔係利物浦都係贏波噶嘛？咁你會有和波出現噶嘛？ 係咪？冇得講嘅。 咁咪小賭怡情咯。 你俾我講少少呢個，即係呢個唔係同佢個盤有關係。 佢個盤就係呢啲， 呢個家庭結構本身有問題。 兩樣嘢都有關。 有時睇得太大啦。 係啊，小事點解？ 即係我同佢即係傾偈，我大家咁講啦。咁我話其實咧就小賭怡情。咁你玩下，咁你話你係100几十玩一玩到，你無端端賭下越賭越大。點知輸得好勁，咁又何必呢？咁一睇佢命盤，唉，原來佢又係類似呢啲冇曲化忌喺度。咁我哋唔講佢啦。咁我哋跟住嚟講啦，貪狼化忌咧係乜嘢而選材咧？嗱，感情啦，小三同埋婚外情。我哋若果講得俗啲咧，我哋喺粵語場邊成日經常都睇咧，呢啲好容易咧俾人哋捉黃腳雞㗎嚇。嗱，貪狼化忌係若果喺出現咗喺呢一個流日會點咧？出現咗流日嘅時候嚟講咧，你可能咧就會去咗砵蘭街，無端端戇居居就上咗二樓，就俾警察捉咗，就話你去嗰度咧進行不法交易。咁埋呢啲自己要留意啦。貪狼化忌，因為咧貪狼星咧本身嚟講咧就係、是、屬於我哋叫感情咧，亦都係叫刺桃花之星。化忌星嚟講咧，若果坐命宮咧或者喺疾厄宮嚟講咧，通常嗰啲男事主喺古代嚟講咧，經常都流連花街柳巷，上清流就飲清酒。咁啊，然之後咧就賣唱啊，叫啲歌姬彈奏翻一曲。咁我喺度享樂，但係嚟講咧現代嚟講咧冇咗呢支歌仔唱㗎啦，依家咁啊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咧就係話識到一啲小三啦，同埋喺婚外情啦，婚外情嚟講點樣選材咧，咁啊經常我都可能咧就要使好多錢啦，甚至乎嚟講最近咪有兩三單倫敦金嘅，我認識得一個事主啊，原來佢真係俾佢真係咧就俾個靚女咧。就氹咗佢咧，輸咗。不過佢輸得唔 即係你個表述方法，我都係唔好同意。佢唔係俾個另外一個人，係佢自己墮入一個陷阱度嘅，冇與人無有嘅。好嗱，我哋一節一個結束，我哋下節再翻嚟